埃及 OT 移动通信公司主席纳吉布·萨维利斯等外国客人23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